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2018年的3月8号11:3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三月八号了， 昨天怎么没祝我节日快乐呢？ 7号是什么节日、啊？ 女生节。 昨天祝道道女生节快乐。 是，今天祝我妇女节快乐是吗？ 即将到来的妇女节。 啊，对， 慢慢吧。 没有，人家都说了嘛，这个今天这个节日 女王节 、女神节，对不对？ 祝所有的女生朋友们哈，女性们节日快乐哈。 节日快乐。 这个歌曲呢，适合听上去啊，非常有地域的气息和特色哈。 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朋友厉害了。 他的头衔简直是太多了， 我们平常介绍他都一带而过，我觉得 一带而过 有点不好， 对，老是打银的，对，不行，你这样不行。 来，旅游名博、行程规划师、旅游体验师、酒店体验师、微博签约自媒体自驾达人，自驾过5大洲，里程超过26万公里， 我的妈呀。 2年之前16年10大人气最高旅游网红、10大原创旅游视频大 V、 他就是冰沁于心。 欢迎 啊，大家好。 是 低调吗？ 冰沁太低调了，每次都是旅行摄影师然后达人，但实际上他真的是超级达人。 超级的、 而且他的分享呢都是我觉得是功能性、美观性、实用性于一体。 是的，佳品。 对，佳品绝对是那个什么优的良品啊。 对，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其实挺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哈。 是的， 以色列。我觉得就是冰沁经常去这种类似感 感觉小众的地方去玩、 嗯、 下一站人又要去伊朗了，小众吧。 对啊， 对， 我看这个公众号第一张就是哇，美女太漂亮了， 当地的女生哈。 对对对，嗯， 这次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庆祝活动，是不是？ 对 啊， 对， 是个什么活动？ 就是春天里的普林节。 哎呦，普林节， 普林节 是所有的俊男靓女都在这个节日当中出现了， 出街了， 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犹太人很多的节日，它其实都是并不是那种很 happy, 欢乐的， 对， 很欢乐的， 不是那种很 happy 很欢乐的。 嗯。 但是呢，普林节呢，就是唯一的这么一个，比如是大家这种氛围非常好， 嗯， 很 happy 的这么一个节日。 是。 那么在这个节日期间呢，就是他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啊，都会，穿着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服装、 啊， 或者是有夸张的服装。 对。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穿一些卡通人物。 我看到小孩穿 Superman。 哎，对 ，Superman 啊，或者是那种超人呐、啊，或者蜘蛛侠呀、啊。 啊， 或者是其实白雪公主这种卡通人物的服装， 啊、 或者是打扮的一些比较， 有没有人穿高铁侠 啊？ 造成盔甲， 也许有 啊， 就是还有一些穿的比较这个比较另类啊，又或者是戴一些面具啊、嗯，或者是在脸上画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妆啊、 嗯， 夸张一点的，然后在一起狂欢。所以呢，普林节呢又被称之为犹太人的狂欢节， 很难得， 对， 这次去撞上了，碰上了， 对， 没错啊。 嗯，到底我们的冰清玉心这几天在以色列感受到了什么欢乐的气氛，以及他独特的眼光的一个分享、嗯、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真的是大 V 啊，大 V 冰庆于心精彩的分享了。 好、 嗯、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哈， 嗯， 应时应景，三八妇女节、嗯、北京有一个玩乐的地方，欢乐谷门票优惠。 哎，我觉得欢乐谷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你看每到这个节日它都会出一些优惠的活动啊， 跟上啊， 对，而且呢都是跟各个节日的主题息息相关的， 没错。 那3月8日至15日，也就是妇女节到315、嗯、打假啊，那北京欢乐谷将举办幸福闺蜜周欢乐双人行活动。你看 闺蜜双人打假，见证真情真意的时候到了， 是不是塑料姐妹花？ 对， 哎、 双人行，哎，是不是合适？ 你自己上去吧。 哎呀，游客干嘛呢？可以享受上日场、夜场门票买一赠一优惠， 哎， 送给另外一半，送给闺蜜啊， 是送给闺蜜啊、 嗯。 那游客通过北京欢乐谷官方网站、官方微信购买日场和夜场门票，该门票需提前一天实名制购买，是必须啊。 嗯， 每个人限购一套，双人同时入园游玩。 嗯、 此外呢，3月8日当天，也就是今天，女性游客可以在北京欢乐谷参与抽奖活动。 哎，好久没抽奖了 啊！是我记得小时候就有那个抽奖， 整个肥皂呀， 对，整个什么还珍珠挂饰， 对对 对, 对， 整个什么这个那个的， 大奖没抽过 啊，是 小汽车吗？那时候 啊，妈呀，还大奖，想啥呢？ 北京欢乐谷打造的奇幻灯光节让游客赏灯光美景、 嗯、 传统的花灯将中国彩灯独特的手工技艺和现代光源又有机融合了起来，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而新媒体灯光融合高科技的光影技术及互动性、观赏性、娱乐性于一体，灯火阑珊，全是艺术灯光的纷纷之美、嗯、 太棒了哈。 是的， 就是在这一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5日，北京欢乐谷30余项游乐项目将开放， 赶紧去感受感受、 嗯、 闺蜜们、姐们啊，情侣们啊，朋友们， 闺蜜们，塑料姐妹花也是要坐下去的啊， 这要去看看啊。那天我们报了一个就是澳门的事情哈、啊 嗯， 今天澳门旅游局呢启动了一个非常喜欢热爱生活的朋友关注的一个年、嗯、叫做美食年。 哎呀，太棒了，澳门的美食也很多啊。 是的， 澳门呢自被确立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之后、 嗯、 正在从单一依靠博彩业吸引游客转变成以美食等为特色的多元化旅游产品和体验的旅游城市。 嗯， 这就对了嘛， 这就对了 啊。3月5日啊、这是在昨前大前天、 嗯、 啊，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在北京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旅游局局长文启华介绍说，2017年呢，受益于澳门经济的逐步回暖以及旅游业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澳门旅游业绩表现是非常理想的。 你看人用词表现理想哈、 嗯， 那就更有突破的可能和空间了，对不对？ 人家还有上升空间，多么的谦虚。 数据显示，2017年澳门入境游客达到了2360万人次， 嗯、 同比增长5.6%，内地游客量超过了2000万。 外，同比增长 8.5%， 国际方面同比增长 6.3%， 占整体游客量的 9.8%， 创了历史的新高，人还是表现理想啊。 是。 此外，2017年过夜游客量增加 10%， 占澳门入境总游客量的 52.9%， 在比例和数量上也均创造了历史的新嗨。 嗯，不错啊， 新嗨。 来，这个让我们再嗨得更高一点啊。去年呢，澳门成为中国第三个获评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城市，发扬本地美食文化也成为了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中心休闲中心，促进旅游产品和体验多元化的工作之一。 嗯， 那据澳门特区申报的文件显示，打造美食之都澳门将从监管、推广、教育、交流、跨界以及本地产业发展侧重点等等方面进行。 嗯， 文启华还说了，说这个澳门旅游局呢已经启动了2018澳门美食年的计划，将以美食作为今年推广澳门文化形象的主题，并举办及支持与美食相关的国际活动。 包括什么？ 包括什么？澳门国际美食论坛，以及2018年亚洲50最佳餐厅等等。 澳门18年去，不单单可以去娱乐，还可以吃好吃到。 是的，我发现这个一开年，好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应接不暇。 春天来了，这都开门迎客了啊！ 是， 也关注开门迎客的出境游方面哈。萨瓦迪卡，泰国出境游产业繁荣发展，出境游客人数还是在不断的增长当中哈。据泰国的国内媒体报道说，3月6号的时候，一份有关亚太旅游业发展的报告显示，泰国在今年的出境游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次，接近今年入境旅客量的1/3。他们也得出去玩， 对，他们人家也得出去玩， 来中国玩。 是的，该报告显示呢，2016年泰国公民和在外国定居的泰国侨民出境游人数达到了820万人次，人数之多呢，几乎是2011年的一倍啊，5年前。那报告还预计说，在全球各区域以及地方的地缘政治或经济形势保持稳定的情况下，2017年泰国出境游这个突破了900万人次，2018年会达到1000万人次。 是的，这个此外呢，是否容易续访问，逐渐成为未来泰国游客选择旅游目的重要的决定因素。其实就我们比如签证啊。政策是不是放开肯定的哈。日本呢在2013年实行免除泰国公民入境日本的签证之后，目前已然成为泰国游客量增长最快的目的地，肯定的呀，对不对？ 对呀、 那么方便啊、 你只要一免签，它肯定就方便了。 是的， 对，来看、 安全问题。 对，安全问题最后一条啊。中国大使馆紧急提醒，斯里兰卡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 是的，当地时间6号晚上，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签署公报并宣布，由于中央省康提地区日前发起了多起暴力冲突事件，从6号起，斯里兰卡进入持续1周的全国紧急状态。本次康迪地区的暴力事件是由两个宗教之间的冲突引发的。 是的。那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6日发布安全提示，提醒目前在斯里兰卡以及计划前往斯里兰卡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提示说，全国就是斯里兰卡啊，全国紧急状态期间，斯里兰卡军警拥有对民众进行搜查和逮捕的权利。在斯里兰卡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应该密切关注局势发展，遵纪守法，与当地民众和睦相处，加强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应及时报警并与中国大使馆联系。 安全永远第一哈。 是的， 上次说完马尔代夫接头斯里兰卡了， 也 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哈。 是的， 真是做到非常的应时应景了哈。安全永远第一。马上有请我们的旅游大 V 冰沁于心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伴着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走进以色列这个访谈的过程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游大 V。 是的，他有很多个头衔，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因为要占用我们很多的时间呢。 是的，半个小时 啊，那半个小时介绍不完。他就是冰沁于心， 欢迎 冰沁。 大家中午好。 今天我们要说普迎节以及各个城市间的以色列的文化与旅行哈。 对，冰沁真的是第一手资讯，还带着以色列死海的风就过来了， 刚刚回来。 对对对，昨天中午刚刚落地北京。 你看看，今天就来了， 第一手的，新鲜的， 对，新鲜的。 对，谢谢我们的嘉宾啊，真的这么给力，这么支持。 而且咱们这圈子的人真的是都基本认识哈，建华你看也在那边， 建华偶遇了， 酒店离200米， 对，我们的特劳夫偶遇了 啊，对，正拿着望远镜看，哎，怎么是你？ 你们两个遇到之后有没有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 我们一起在地中海边上兜着兜风，然后好几个人，我们大概四个人吧， 都认识哈， 对对对， 哎，真好，你看， 真好， 他乡偶遇， 遇故知， 真好啊。其实那个普林节并不是每一个去以色列的游客都可以遇到的节日哈。 对， 您这次去是特意安排去感受这个节日的气氛，还是真的就是碰巧遇到了？ 其实是专门为了这个节日去的。 你看人家 专门为这个节日去的， 对， 哎，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普林节，它是每年都是固定的日期还是不一样？ 不是，他就跟那个，比如说像我们泰国的这个叫 宋干节 一样，他都不是固定的。 啊， 然后比如说像我们今年呢，就是刚刚过去的是3月1号到3月2号，他主要是3月1号的下午这个日落之前就开始，一直要到3月2号就要还要狂欢一天。所以他这两天的 日落凌晨也狂欢一直。 他们反正3月2号吧，我我记得我们3月1号晚上的时候，因为一号下午就开始了。然后呢，当天下午他们就有很多的人，然后到晚上都非常的热闹，一直好多人都在这个聚会呀，然后到三月。 城市的灯光都给我开起来。 真棒啊。 对，到3月2号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从一早上就开始了，尤其是到中午啊下午人就特别多。他们在他们这个特拉维夫就是最大这个国家广场，然后就是真的是好多好多人，真的万人空巷的感觉。 就瞬间这个街就全满了。 对，这广场上全是人，然后就是非常的热闹，这种气氛非常非常的好。 是整个以色列都在过这个节吗？ 不，应该说不是整个以色列， 就在一个城市， 是全世界的犹太人。 明白了。 对， 就是包括比如说同一时间，比如说在美国，他犹太人也很多， 也会参与， 他们也会过这个。 对对对，他们也会过这个节日，就是很真的是很 happy 那种，很氛围非常好的那种感觉。对， 我就在想啊，你说像这个特拉维夫这种大城市，肯定有这样狂欢的地方。可是你要像一些小城市，那是不是就得眼巴巴的看着？ 不，他在其他城市也会有，比如说。像耶路撒冷啊，它都有，然后包括以色列中部的一些城市，其实都会有。当然，以色列的它有规定，就是比如关于这个狂欢节、关于普林节，就是有城墙的这个城市，它一般举行这个节日要晚一天。比如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它是有城墙的，所以它的节日要晚一天。 了解细节哈， 对对对，是的。 我们了解到普林节并不是每年固定的月份去举行哈，希望大家有再去撞一次啊。 对对，提前，但一般来说都是在 三月。 上旬之前吧，应该是三月十号左右吧，之前就差不多这个样子。 是的，大家一定要这个提前去做好准备啊。 对对 对， 对， 不一定是哪一天。 对，看到了冰沁的拍的美美的照片啊，全程参与的，白天时候拍的感觉都是不是？ 对， 你跟那个朋友们一起参与到这个普林节的欢庆气氛当中了吗？ 当然了。 那个什么样的感觉？给我形容一下啊。 怎么说呢？因为比如就像刚才我也说过，就是这个节日呢，因为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特有的一个节日，而且是他们的狂欢节，所以在这一天呢，其实他们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身着这个夸张的服饰，戴着面具呢去参加游行，或者是在这个现场或者在固定的场所进行狂欢，人们呢会诵经，会互相的赠送美食， 赠送美食， 对，然后会开怀畅饮， 手薅， 对对对， 自己做的， 对，所以 我自己做的黑暗料理。 包括他这个节日其实也有很多的来历，比如说这个节日的时候，其实他们这个节日的来历就是庆祝当年就是在波斯王朝的时候，当时他们犹太人能够成功反击这一次就是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而成立的。这个据说呢，当年这个就是波斯帝国当时的这个一个大臣哈，就是他们想，他建议当时的波斯这个国王想把他们波斯这个境内的犹太人全部杀干净。 天哪！ 结果犹太人当时有个大臣呢，叫犹太人有一个叫做莫迪改的一个犹太人，然后他的养女的皇后呢，就是最终呢就是这个建议这个波斯的国王就这个 取消了这个计划。 嗯， 所以呢，就等于成功的阻止了 就是一场灾难的发生。 哎，阻止了这么一个悲剧的发生。 是 是。 所以呢，人们为了歌颂这位皇后的这个英勇和智慧呢，所以就创立了这个对，创立了普林节。 是 是。 这个普林是他的名字吗？还是 对节日这个普林节叫这个节日叫普林节、 嗯、 啊，普通的普，树林的树，林的林， 树林的树，杨树林的树， 树林的树， 杨树林的杨。 所以他们这个节日呢，比如说，尤其是好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头一天看着，哎，这个街道其实很 安静， 对对，很安静，很普通。 嗯、 然后呢突然就是在白天的时候这个 瞬间， 就比如说到了3月1号、3月2号的时候，哎，这个街道立马就变成了这种欢乐的海洋。 嗯、 哎、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特拉维夫的时候哈、啊、 它有具体街道的名字吗？还是 啊、有 啊、有 有，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特拉维夫它最著名的这个罗斯柴尔德大道。 哦， 然后我们在这条大道走的时候，就两边都是这种各种时期不同的这种包豪斯的建筑群。 哦， 然后你就看这个大道中间就会时不时的走过这种哎身着异样然后又非常开心的人，然后面向你走来。 他们是真的开心， 哎，真的 每张照片啊都是笑脸， 哎，都是笑容， 微笑， 对，人家从来没有摆拍，啊， 对对对， 那个假笑， 自然， 是是是， 对。 然后人家可能比如说是一对情侣啊，或者是一个单人啊， 嗯， 或者是一家几口， 小孩子， 一家几口啊， 嗯， 都打扮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啊，你除了在这个罗斯柴尔德大道呢，还有就是在特拉维夫还有一个叫做奥斯曼时期的一个火车站， 嗯， 啊，这个火车站当时据说是有一列火车是从特拉维夫开往耶路撒冷的， 嗯， 那当然这个火车站现在已经没有它实际的用途了，但是这个地方呢都会聚集很多的人在这儿庆祝， 嗯， 这个地方呢以小朋友为主， 哦， 就那 小朋 友，哎，比如穿着那种小超人啊， 对， 啊，穿着白雪公主啊， 啊， 然后就特别好玩的一些小朋友， 有没有穿神奇女侠的？ 有的，必须得有的， 啊，必须得有， 对对对，然后他们这帮小朋友在这儿欢乐的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广场， 哦， 那国家广场呢就是吧，那就规模就很大了。 这三个地方离得远吗？不是很远吧？ 啊，其实还好， 还行 啊，都不算远。 哦，好好好。 然后这个国家广场呢，就是，嗯，啊，它是一个圆形的广场。 斗舞。 那这对，那这个广场，哎，这真的是真的会尬舞的，我跟你说。 有没有？ 必须的。 跳吗？你？ 哎，我想到乡村大妈的舞。 然后他在 可不是 啊，他的这个广场的中间呢，就会设立一个舞台。 舞台， 哎，这个舞台上呢会有比 是在升降起伏。 哎，你说 的 太对了， 真的 就 会 真的 会有这种，比如说 DJ 啊，会有，这个， 就是舞池吗？ 哎，会有现场的这个什么乐队啊，然后音乐， 是 DJ， 哎，对对对对对，音乐嗨起来要嗨翻全场那种感觉。然后下边就是围了一圈啊，好多人就在那开始跳啊，这个做手势啊，然后随着音乐这个跳动啊，所有人都在尬舞啊，就特别有意思。 我的天哪，大白天的是吗？ 哎，大白天的呀， 大白天的开始尬舞。 哎， 我说煎饼，你说药， 真的是从早嗨到晚。然后我们在里边走的时候，真的是我很少能够见到老外有这么大的集会哈， 嗯， 就是你在里边真的是走不动那种感觉。 哎呦， 哎，真的走不动，好多人，哎，对对对， 是好欢乐， 啊，对对对， 真的。 然后你只要一举镜头啊，他们就特别配合你， 真好 啊。然后我录视频呢，啊，然后各种帅哥美女小姐姐们，哇，就 都会到画面当中， 哎，超级嗨的， 真 的超级嗨的。 嗯， 就是 director 然后 哎，你等等， 然后比如说他们还会邀请你，因为我们比如说他们就是啊，我们毕竟这个人种还是不一样嘛， 对对， 一看我就是一个老外， 是， 所以看我在那这个拍他们，或者我也跟着音乐在那踩节奏的时候，哎，他们就把你就拉着你一块加入他们各种跳啊， 哦， 嗨啊什么的，哎，就 来者不拒， 哎，真的很 happy， 就是他们那种热情啊， 嗯， 这种狂欢啊，这种忘我呀，很陶醉的这种感觉， 全民狂欢， 对，真的是很棒， 嗯， 哇，真的是嗨一天一宿，我觉得这个是太那什么了。 以往大家对以色列的感觉是比较严肃的一个 地方，对，比较严肃， 哎，这两天还真的是让他们觉得有一个变化的场景， 是其实是可以很奔放的， 释放了，是， 嗯， 对对 对， 就是他们也有他们独特的这种啊，这种气氛和他们那种民族的节日在里面， 嗯。 对， 您刚才说可以交换食物， 嗯， 还有彼此给礼物，这些活动，像你店铺会有什么一些就沿街的店铺会有一些活动吗？ 都关了 啊， 是 还是一照常营业还是干嘛的？ 啊，开营业还是营业？ 开营业 不是，哪吃饭去？ 哦， 啊，我以为他们也出去狂欢了。 对，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他们比如说这种食物哈，因为我们住在特拉维夫的时候也吃过这个一个东西， 嗯， 就是他们普林节才， 嗯， 就是一种特色 专属的。 哎，对，叫做哈曼的耳朵。 哈曼， 因为当时刚才我说过，就是这个波斯。 波斯帝国的这个大臣， 嗯， 就是建议这个搞这次悲剧这个事件的这个大臣叫做哈曼。 哈曼， 哎， 哦，吃他的耳朵， 哎，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要吃哈曼的耳朵，以表示对敌人的愤恨。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是一种三角形的，从外观看是一个三角形的， 哦， 对，哦。然后呢，它中间呢包有这种水果的蜜饯或者巧克力的饼干， 哦， 就是包在里面的那种， 哦。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一到这种普林尼亚就专 门甜品啊， 哎，有点像 吧， 像吧， 哦， 有点像吧。啊，然后就是吃这种小小的这种小小饼干， 嗯， 就叫哈曼的耳朵， 哈曼的耳朵， 哈曼的耳朵， 嗯，对， 嗯， 很有意思， 这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每到这个节日才有的，平时都不吃是吗？ 是， 那平时要想吃， 好像 也有 ， 也有啊， 只不过这几天销量比较多， 哎，对对对。 哦， 就跟咱们要吃粽子一样，平时也可以吃啊， 了解， 但是端午节我们一定要吃粽子，对不对？ 懂了。 嗯，对对对， 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它都有自己的传统的节日哈。 是，对对， 我们了解到普林 狂欢节， 对，普林节的快乐。我们先看听众的留言哈， 来来来， 上面到我们最后说一说听众留言。这个叫做兔脂麦萌多少钱一斤，他说，我跟你们说，以色列真是一个盛产帅哥美女的国度， 真的。 冰清于心，这位听友的话是不是准确的？ 嗯啊，对， 盛产美女帅哥， 对，没错。 啊， 第一个， 哦，我还没有见过以色列的帅哥呢。 啊， 哎， 可以看我朋友圈吗？ 啊， 对，我看刚才光看着美女， 就是刚才我其实刚才哎呀，有一句话忘了说 啊， 就是你在普林节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平时走在大街上，像 没那么多， 哎，像国外的街道人都比较少嘛， 哦， 所以你可能看不到那么多的这个美女帅哥什么的。 嗯， 但是一到了这个狂欢节，你到现场的时候，哇塞，什么各种型男， 嗯， 肌肉男 全来了， 哎，然后什么美女啊。这个小姐姐们呢，啊，小妹妹呢，啊， 都靓丽的。 哇塞，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犹太人啊，这个本人作为一个标准男性呢，还是标准直男，还是比较喜欢看美女 的， 啊。 是 的， 是的，没问题， 啊。这个，所以我镜头里边还是美女比较多。 是的。 然后他们这个真的是，你看我发过的这照片，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嗯， 然后呢，五官呢又非常的立体。 对。 然后呢，哎呀，身材又巨好，又全是大长腿，趴在那跳着舞，你觉得真的是，绝对很养眼，绝对很养眼。 啊，这个画面我觉得是很， 啊， 很好， 就是他们有一堆人嘛，就会一起齐聚在那里嘛，比如说好多人就是 一个舞蹈的形式， 哎，就是 对， 就聚集在那里，然后就是各种 我正在找小哥哥，你知道吗？ 各种嗨呀，啊，然后你看我发的那种，有那种他们那个比如说啊，一群这个肌肉男在一块，哎，一群型男，比如说啊，就是特别这个肌肉非常发达的，穿着那种比如说披风 啊，然后在那儿跳舞啊， 展示什么的， 哎，对，或者是在那儿走来走去的呀，就特别有意思。 是的，其实我们了解了现场的人的反馈之后，真的是以色列出帅哥美女的国度哈。 对。 时间呢，我们中间有个小小的停留。下面呢，我们的冰淇淋心作为旅行家去过了以色列很多的城市，到底城市如何采撷风光呢？感受当地人文，我们要一段资讯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是旅游大 V 冰淇淋心。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משותף העולם איתך העיר לי כמה טוב לנו היה מכל רגע של שנינו ביחד לא האמנתי שכך זה נגמר ניסיתי כל מה שאפשר דיברתי איתך ולך לא התאים חשבתי משחק של אוהבים הזמן עובר את לא. 其实刚刚我们只说了一位听众的留言哈，还有叫做这个什么哈哈说以色列我来喽，说特拉夫机场左边抵达通道，右边离开通道，挺有意思，而且窗外美丽的地中海，层层海浪，好似女孩的蕾丝边，你看在想象的， 哎呦，想象很丰富嘛，还有清晨海边锻炼身体的人，还有就是开始有点进入休假模式的自己啦， 对，非常开心哈，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撞到过普林杰 的， 对吧？你看这个发发也撞到了，然后陈晓文文文说充实的三天啊，跑步、游泳、汗蒸、沙滩排球、暴走牙法雅，还幸运的遇上了以色列的普林杰，大家各种的 cos，游荡欢乐的街头，觉得是一个热情的国度，很爱这个地方哈。 李正存也说这个普林杰，李正存啊，然后是这个。犹太教的普林节是最欢乐的民间节日了，有幸亲身感受这样的欢乐氛围，真是此行最意外的收获。 对，大家都感受。 对、如果你要是意外收获，那就更加美妙了。 是的，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旅行分享的是旅行大 V 冰清玉心，欢迎 、 大家好。 对，刚刚介绍了普林节的欢乐的气氛哈，下面呢要介绍一下在以色列各个城市去玩的一些感觉哈。当然，我们一开始跟那个。预期消费的时候说消费之间那个差距嘛，它是不是也比较昂贵？算是 它的消费水平得相当于 哪个国家的消费水平？ 欧洲差不多，得瑞士、 北欧啊。 我的天哪， 瑞士 够贵的， 差不多， 好贵呀、 啊， 对，好贵呀、啊，不是一般的 贵。 举个例子，可能。举个例子，我们假如说我们去就这个， 就拿可乐来举例是吗？ 可乐的话，比如说我们的 瓶装可乐 啊，瓶装可乐， 咱们国内大概是3块3块5的样子吧， 差不多吧。 他那儿的话，合人民币大概得个13、14、15的样子。 哦， 合人民币啊，14块钱左右吧， 4-5倍哈、啊。 我的天， 平常的价格 啊，对，就是我们正常就是在、这个、 超市里， 哎，超市或者是这个自动售卖机上的价格， 好贵、 嗯，那个餐厅肯定就更贵了，一个道理 了啊、嗯。哦，大概了解的， 对， 乘以5， 消费水平差不多，所以我觉得跟瑞士差不多吧， 差不多， 嗯，是，还真的是得是乘以5、啊 嗯， 对，那一顿饭，比如说吃个盖浇饭，咱们是20，他那就得100， 哎呦，还盖浇饭呢，我们吃、 啊、 我们吃个肉夹馍，就是类似于肉夹馍，土耳其烤肉那肉夹馍。大概得花个60-70吧，人民币。 我的天哪，60-70块钱一个肉夹馍， 啊、差不多。 这是多么顶级的，加了2个蛋，好几块肉。 贵 啊！ 毕竟人家这个属于，我觉得啊，属于发达国家水平嘛。 发达国家、嗯， 对。 当然，咱们不能这么去衡量， 嗯、 就是说，毕竟你都是贵不贵，是以人家的消费水平来衡量。 是的，是的。 咱们不能以咱们的货币去衡量。 我们就入乡随俗吧，哈。 对。 而且人家的货币设计的多彩多姿， 很 漂 亮，漂 亮。 它的这个纸币都很漂亮。 啊，纸币，它叫什么名字？那当地货币叫？ 哎呦，对不起，我想想，它那个中文名叫啥来着？就知道它英文名哈。 哦。 但是呢，这个我们呢，怎么说呢？就是到了那儿呢，我们也是拿美金、欧元就可以直接换嘛， 哦、好好好， 也是挺方便的。 嗯，好的。 对，其实这个货币呢不成问题、 嗯、 啊，消费水平虽然说有点高，嗯、但是也是他们国家的正常水平、 哎、 是的、 啊、 是的。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欣赏美景了，还是以游览和参加普林节狂欢为主。 是的，是的。咱们去到哪几个城市呢、嗯、这次玩了什么？ 我们是先去了就是以色列最北部跟黎巴嫩接壤的一个、 哦、 一个边境的一个景点。 嗯， 这个景点很有意思，它挨着地中海。 嗯， 然后呢，这个它是一个，就是我们上了这个，本来这个城市它的山上这个山上嘛，我们要坐缆车下去，下到地中海边、 嗯， 然后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岩洞，岩洞呢，我们就能看到那种，就是由于比如说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这个大海，这个海浪对于岩石的冲击， 嗯， 然后打成了一个一个洞啊，然后你就看到这个整个海浪再去冲到这个岩洞里边形成的那种巨大的浪花呀，还有这种美妙的回声啊，都非常的棒。 哦， 啊，据说当年这个英国在托管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啊，当时呢就是修了一条从埃及经过以色列到黎巴嫩到土耳其的这么一条铁路。啊，这个铁路呢，局势就从要经过这个地方、 嗯、 啊，所以到这个地方你能看到很多他们当年的一些历史遗迹啊，包括这个蓝蓝的地中海和这种啊白白的这种特有的这种石头的这种场景啊，非常的有意思， 很酷，很酷， 好、 啊，然后 恢复神功。 然后我们下来以后呢，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叫做阿克古城。 阿克古城， 对、 嗯， 阿克古城呢，首先来说，它有很多的历史遗迹，还有这个它的城墙就是两层啊，里外两层。 嗯， 据说当年拿破仑打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小城。 嗯， 当年拿破仑军队过来说呢，哎呀，我们只要今天攻下这个城市，我们就可以回去过节了。 嗯， 没想到打不下来， 对， 就是很难， 两个位置，两层啊、哦， 对对对， 我们还是先别回家过节了，到、哦、下一个节了。 对， 这是什么感觉？这个城小城， 就是这个小城其实很有意思，它有很多的这种、 嗯、 啊历史建筑，包括有当年十字军东征打过来的时候建立的这种要塞。 哦， 有这种他们的一些这个就是很多的这种包括宗教的遗迹啊， 墙都是你拍照片那个灰黄色的 啊，对对 对， 是那个颜色。 对、 哦， 包括这个地方这个阿克古城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啊，现在这个就是上个世纪刚刚、 嗯嗯、 兴起的这个叫巴哈伊教。巴哈伊教的他的一个、 哦、 啊小先知吧，他的墓地在这里、 嗯、哦， 也是被列为这种世界文化遗产。 嗯 啊，然后我们下来呢又到了这个海法、 哎哦、 海法这个城市呢，因为它也在地中海边上嘛， 嗯， 然后呢海法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巴哈伊空中花园。 嗯 啊，这个就是非常的、 这个、 非常的漂亮 漂亮了， 而且它是整个巴哈伊宗教的这个最神圣的一个这么一个建筑在这里。 嗯， 所以全世界的几百万的巴哈伊信徒就会经常来这里朝圣啊。 那个 我有一个问题 啊，你先问 这个冬天它那个空中花园还开花吗？ 嗯，开 也开是吗、 嗯、 因为虽然说它是冬天啊，比如像我这次去的是2月底嘛、 嗯、 2月底3月初、 哦、 虽然是2月底3月初，像咱们来看北半球的冬天啊，但是它那儿的温度呢现在白天的话能够达到18-19度。 哎呀、 啊， 啊，难怪 啊，其实 格陵兰上的花全开了， 因为它海防嘛，应该还算是地中海气候嘛， 啊、 地中海气候的，所以它这个还是比较，首先来说，第一还是就是啊，毕竟临海嘛，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温度也还可以， 嗯， 所以它这种冬天也有其他有不同品种的花都可以去、 嗯， 咱们都能看到啊， 嗯、 太棒了， 是， 嗯， 我问 你 问题啊， 你问你问， 海法刚有朋友说不是海法开启3天的休闲模式， 嗯、 跑步、健身、 嗯嗯嗯， 这个地方的城市节奏就是这样的吗？海法 啊，对， 哦， 就是因为我在那儿，我们住在这个海法的叫卡梅尔山、 哦、 因为卡梅尔山几乎因为海法整个就是建在这个一座山上的、 嗯嗯、 而卡梅尔山呢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山峰，就是这个城市这个主要的建筑基本上在卡梅尔山上、 嗯、 我们是住在这个山脊上，就是山顶、 哦、 山顶上 山顶、哦、 对，我们的山顶呢就是往西侧看呢就是地中海、 哎、 啊，是地中海，然后往东侧看呢、 哎、 就是整个你这个海法这个城市、 哦、 啊，而且也能够看到这个巴哈伊花园。嗯， 我求问这个名字是什么？ 就这个有 酒 店 的 名字 有吗？ 酒店的名字叫 Dan Hotel。 Dan Hotel，Dan 啊，它是那个以色列、 哦、 DAN， 哎，对，以色列最大的奢华酒店集团啊， 哦， 位置也非常好， 是， 对，是当地的酒店， 哎、 嗯， 所以你看它是一个山城嘛，然后它有很多这个自己的比较有意思的建筑啊， 嗯、 一些历史啊， 海的边上的， 哎、 对 呀、 啊 啊，你可以到海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沿着山城徒步，你会找到一种重庆的感觉哈、啊， 好了， 是吧？它那个地中海，它是属于城市海滩，还是说那种碧海蓝天沙滩那样的？ 城市海滩吧，就是跟咱们见的这种普通、 哦、 就这个常见的那种海岛还不太一样啊、 哦、 不太一样。 我发现对 黑海啊烟台的那种 啊有点类似 是吧，类似 说跟咱们看的比如说像这种、 嗯、 啊泰国呀、啊、或者是一些比如塞舌尔啊、 嗯、 毛里求斯的海岛还是有点区别。 对，它那没有城市、 嗯、对， 就是在海中间的岛、嗯、啊 对， 对了解了解。所以才能汗蒸、游泳、打排球嘛、 嗯， 对 对 对， 对不对？ 是的， 对， 嗯、人多呀， 是是是， 对，都在那儿啊晒着。 然后我们下来呢，又到了这个、 啊、 拿撒勒。 拿撒勒， 对， 拿 撒勒这个城市呢，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的圣城之一哈、 哦。 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地方是圣母玛利亚的故乡， 嗯、 啊、 嗯， 也是耶稣长大的地方。 哦、 嗯，包括现在我们去的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拿撒勒这个教堂啊，就是当年耶稣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带着耶稣，就是住在这个教堂下面的一个山洞里面，他们的遗址啊，就是有很多的， 还有看得到啊， 对，看得到，都是遗迹嘛，所以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朝圣者过来，这个做这种朝圣嘛，啊，很有意思。 嗯，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拿撒勒， 拿撒勒， 对，拿撒勒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们。那我们去以色列还有一个最经典的死海， 对 吧？嗯、对， 死海 大家都知道，知道它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这个海嘛，对吧？ 嗯嗯 而且它的浓度比较，这个盐度的这个成分比较高。 那个，咱问问冰心女士，咱是体验者，也看到你拍的照片，拿本书浮在死海上， 嗯、 对不对？它那个多浊咸的，多咸的那个海水， 是 有没有尝 啊？我真尝了一口， 你看看。有没有 真 尝 了 一口？ 什么感觉？什么感觉？ 尝了一点点吧。 什么感觉？ 很咸，真的 很 咸，很 咸是吧？ 啊， 对， 就是因为 舌尖上的死海。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从小学这个地理学课本的时候都知道，死海我们不需要游泳就能浮起来。 对 啊，但是我这次是真的体验了一把哈，你只要往那一躺， 嘚儿， 根本不用动。啊，你就飘着了， 就飘着了、 啊。所以拿着一本书，拿着一张报纸， 哦、 在死海上漂浮，这是真的啊。 这个 哇， 我好久没有发言了。 哎、啊，你说 我也是挺累的哈，最近 啊。对对对。 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在死海上飘着哈，它有没有时长的限制？ 啊，没有啊。 哦，随便 你随便飘， 随便啊。 啊， 你可以一早去，你可以一早去飘到晚上。 它那个中午的阳光直着吗？ 啊，那只要你受得了，你是可以随便飘的了。 哦、 对对对， 哦、 你那个什么，你实在不行，你翻面，你把背朝上， 然后下边尝尝舌尖上的死海， 对对对，然后再翻过来。 它那个飘是随便的区域，大家都 啊不不不， 公共海滩吗？不是 啊不，你不能往太往里走，因为还是深嘛， 哦、 这个还是怕危险、 哦对对对。 因为首先来说，它的海拔，你知道，死海的海拔它是-400多米。 嗯、 就是在海平面以下的、 哦、 然后所以他其实还是有工作人员在边上看着，你要走得太远还是怕你的安全问题哈。 好好好， 对，毕竟还是、虽然说是沉不下去、但是我总觉得如那人可以坐的， 怕你淹不死、被咸死 啊，对， 齁的 慌， 对，所以你像我们他死海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项目，就是他死海泥， 是的、 嗯、 哇，死海泥非常的棒、 嗯、 就是比如说你看我照片就有一张，哎，我们漂在死海漂完了以后，然后就在死海里挖那个泥，把身上抹的 自己随便挖、 哎、随便抹， 随便挖，然后做一次死海泥面膜，哎，非常的棒，做一次泥浴非常好啊。因为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他们有很多的、 哦、 其实以色列的这个护肤品也是非常棒的、 哦、 他们有很多的护肤品就是用死海泥做的。 原产 啊， 原 产，哎，对对对， 对， 所以如果愿意如果去以色列的话，其实也可以这个死海尼所做的这种护肤品呢，也是必败清单之一哈。 哦， 真是死海尼，一个是它矿物质比较多，像什么这个火山形成的火山湖里的泥， 哎、是的，是的， 还有这个死海里面挖出来的， 嗯、 一定是美容的绝佳上品， 非常棒， 是可以带回来给朋友那种的、 嗯。对对对，可以作为伴手礼啊、 哦， 自己用也非常 棒，很棒。 啊、 对， 嗯， 反正现在都有卖的。 是的，是的。然后死海边上还有一个地方叫做马萨达， 马萨达， 啊、马萨达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哦、啊，具有这种历史和这种精神的象征了。 哦， 因为当年这个在这个怎么说呢？因为犹太人历史上这个灭国嘛， 嗯 啊，尤其是在希律王时期，这个希律王之后的这个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毁了以后，整个犹太人的国家就是被几乎被占领了， 嗯， 然后呢，他们在剩余的一些犹太人就逃到了后来的这个马萨达这个地方。马萨达呢，它比死海要 是个庇护所吗？那算是个 啊、不算，它是当年这个希律王呢，就是当年他就在等于说在这个马萨达这个地方上建了一个。他的应该算是啊冬宫吧、 哦， 就是冬天可以去那儿、 哦、 啊 避寒， 哎避寒、 嗯嗯嗯。 因为马萨达这个地方它是很有意思，它是建在一座凸起的类似于菱形的这么一个山，这个一个山上， 嗯 啊，四周都是绝壁啊，然后呢上边是一个平台，所以希律王当年在上面建造了非常豪华的宫殿，啊，还有很多的仓库。比如说大家会想了，因为它可以，因为它是绝壁嘛，然后它又可以俯瞰整个死海， 嗯， 当然，所以那么问题就来了。 嗯， 那当年既然它是一个绝壁的这么一个山顶，那它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保证那么多人在上面生存的物资，比如说水呀、啊， 哦， 比如说我们要吃的东西啊， 是 啊，比如说我们的生存啊，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个安全问题，怎么都去做呢？ 嗯， 那比如 靠驴运输， 当然，比如说第一方面，它解决它水的问题，他们就很聪明啊，就是因为它所面临的这个地方，因为死海都是那种戈壁沙漠嘛，所以水比较少， 嗯。 但是在它背后的山的那边啊，是经常会下雨的。尤其这边它经常会下雨呢，他们就会在冬天的下雨的，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就会挖很多的这种水槽，然后把水引到它的这个马萨达这个地方，然后把它弄成了巨大的水库在下面。 的， 哎， 没办法， 是 啊，那会儿就 想尽办法， 就是那会儿就 翻了好几座山， 对对对对对，那会儿他就创造了非常发达的水利系统。 是的，是的。 然后呢，他还有比如他这个马萨达遗址，我们就看有很多这种条形，就是呈条形、方形的这种仓库，就储藏着他们很多的粮食啊。 现在还在储藏 啊？当然，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废弃了啊。 废弃了。 在公元70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罗马人打过来就把这片给毁了。 嗯 啊，刚才我也说过，就是剩余的犹太人逃到了这里做最后的抵抗， 嗯 啊，那这个当时有967名犹太人啊，这其实犹太人在抵抗这个罗马人，罗马人当时以15000左右的这个军队啊，15000对967几乎是15:1还要多， 嗯， 可是他们居然拿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办法， 哦 啊，把这个城市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马萨达围困了3年都没打下来。 天哪， 打不下来，因为刚才我说过四处都是绝壁，易守难攻，而且犹太人他们这个 易守难攻，没错， 哎， 嗯嗯， 然后最后是什么呢，就是说最后罗马人就是他们在周边还建了10个这种大型的这种营地啊，就是后来包括美国的这个好莱坞也拍过一部电影叫做马萨达，专门拍过这部电影啊、 哦、 啊，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是是是， 对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了解， 嗯， 那后来罗马人是怎么攻下这个城市的呢，他等于说是因为当年不是犹太人这个主要城市包括耶路撒冷都已经被占领了，他就抓了很多的犹太人来当奴隶， 哦， 那么这些犹太人呢就在这个城墙下边这个有一个斜坡开始修他们的攻城的这个堡垒啊，就旁边修、 哦、 那犹太人他就不忍心去杀犹太人呢，他们在下边、啊、如果你是罗马人在那修，那我可以扔石头啊，可以射箭啊，把你弄死， 了解了解， 但是他是犹太人，他就不忍心呢，所以后来他们就慢慢修起来，最后就打下了这个马萨达，但是呢 自己人 哎、嗯、但是马萨达这里面的犹太人呢，你看打了3年都打不下来，结果最后攻下来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杀自己的同族， 嗯， 后来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很悲惨的故事，那当时他们这个 了解了，了解了。 不是，就是他们的指挥官的哈。 是是是，其实我们会了解每一个城市都有它历史的印记和故事哈。我们是作为现代观赏上来说的话，去感受那个时候的计谋也好，计策也好哈。对对， 就是他们反正就是最后啊，等于说马萨达他这更多的是一个精神的象征，就是犹太人为了自由而奋战到底，就是不怕这种牺牲的这种精神。对对对， 其实这个精神不管是你用在什么方面，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去赞颂和那个就是。去弘扬的。 其实到以色列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城市，有精神文，有精神寄托、精神嘱托的地方哈。 对， 比如说我们到那个地方，就是静静地感受当时的氛围和现代的赋予它的样貌就可以了， 对 不对？ 对。 那我问一下，虽然是以色列的消费很高，算是个发达国家，当地的人淳朴吗？就是他们会比较乐意咱们去玩吗？你会有这个感觉吗？ 嗯，我觉得挺淳朴， 挺淳朴。 对， 他们会很就是对待外国的游客都会很热情， 就很淳朴的。 你看我们遇到的一些人。就是他对我们都是还是比较热心的。比如说我们像，因为以色列其实他英语普及率比较高嘛。 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 这个还不用担心了。 哎，我们要问个路啊，或者是要咨询什么东西啊，哎，他们都很热心的会帮助你，帮你解答呀。而且他们都真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那种。可能他就是真的生怕你知道的少了。 很热情，很热情。 小伙子，你再等等，我还没说完。 对对对对，就是真的很有意思。尤其是像在耶路撒冷啊这种地方，真的是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嘛，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叫《耶路撒冷三千年》。真的是就是说你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尤其是你在橄榄山上看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很多历史的遗迹宗教的建筑啊。 很清晰。 对，就是真的是你会看到那种当你站在橄榄山上看着这个夕阳西下，然后看着这个整个这个城市从夕阳到这个华灯初上的这种感觉，你真的就想坐在那里静静的看着它， 想一想 这个时候你真的会理解那句话叫做世间若有十分美丽，有九分在耶路撒冷。 哎，好羡慕， 真的是，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对，就是它那个橄榄山是在老城的， 离老城不远， 不远 因为它老城区其实不大嘛，就是有几千年这种历史的老城区，其实就一万多平方米，那它这里面就有几乎集结了所有的就咱们知名的建筑，比如说当年耶稣在这儿受到了审判，耶稣所走的苦路，以及耶稣最后被钉死的那个地方， 全都有。 哎，比如说耶稣最后被埋葬的圣母教堂都在那里。当然里边还有一些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还有亚美尼亚的一些建筑，还有犹太教的一些建筑，所以这个古城区就有四个区域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的天哪，这一个古城区，而且我看那个咱们看那个发的圣母教堂，它全都是那种辉煌当中，就是以土黄色为主嘛，然后带有那些雕花呀，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色彩，其实色彩并不是很明艳，但是我觉得整个那种气氛是特别好， 是打上光之后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因为以色列它刚说过嘛，它的地形主要是以这个沙漠戈壁为主，它的绿化其实因为这种地方它可能树木比较少，它不像咱们中国树多，所以咱们的中国的建筑古建筑都是以木头建的，所以他们的建筑更多是以石头建的，对那种有点像什么呢？奶黄色 有点像，对，就是沙子，沙漠黄， 沙漠黄那种大的石头建的建筑，所以你看咱们去的包括圣母教堂它的城墙都是用这个建的，哪怕是他们著名的这个哭墙，咱们所知道的犹太人这个哭墙，它都是这个石头建的， 石头建的 都非常的有历史，很有意思。 哎， 这次去的时候，比如说到了相关的一些场所有没有人提醒咱们说有一些自己遵守的风俗习惯，会有人叮嘱咱们？ 有的 哈 比如说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晚，我们去了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犹太人社区我们去那个犹太人家里做客这个当时犹太人就给我们讲了他们很多他们自己的传统的习俗和他们所恪守的一些规矩 不能改变的东西 规矩或者礼节比如说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传统的犹太人呢，比如说他们这个婚礼结婚他们是有这个非常这个严格的规定比如说男女呢一般是很少有自由恋爱，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介绍 介绍 媒婆吧， 哎呀， 介绍认识的 婚姻介绍所 然后双方呢介绍以后，比如说我们这个男女呢这个双方介绍了看看资料都 OK， 那会给我们第一看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见面呢 二维码 二维码扫一下，你这见面觉得不行 我们第一次要是觉得见面不行，那就算了但是我们要是第一次见面觉得还 OK， 怎么发展 那我们就可以约第二次会了但是呢他们的规定是约会不能超过五次 啊，就是你约会不能超过五次，因为你第一次约伴就觉得还可以，那你就可以约第二次约第三次，然后就必须得结婚了。当然你 就必须得结婚 啊！当然你要是第一次就觉得还 OK， 那你要第一次就来电，两个就一见钟情，那可以第一次就结婚，就不需要约第二次了。就是他们保持的这种传统的习俗， 是、 啊、 这个得是极其传统的，因为现在你像过普林节，大家都是俊男靓女， 但是人家离婚率很低啊，传统犹太人 哦、 啊， 是不让离婚吗？啊，对， 那而且人家比如说啊，传统犹太人他还有一种，比如他们的婚礼很有意思，他们都是就比如说那犹太人呢、啊，都会穿那种，比如男的吧，他会戴那种小礼帽啊，然后这个他因为他们的就是那种胡子嘛，两边留着那个长辫子，就是两鬓的那个，像犹太人的典型的那个，对吧？那比如说他的这个他们呢，比如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会以前呢就是会比如喝酒，他们有男女要共饮一杯酒，喝完的时候呢，这个新郎官呢需要把这个杯子踩碎了，然后为什么呢？就是哈曼的耳朵的故事。 哦、 啊，当然现在呢已经不踩杯子了，因为踩杯子太不环保了，所以现在比如说踩个塑料瓶啊，踩个易拉罐啊，就有这么个 仪式感、 哎、 对、 嗯、然后 各种各样的， 对，比如说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他们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嘛，他们都会从小都非常非常注重学习， 嗯， 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有对于人们的学习非常非常的重要和教育、 嗯、 智商也很高， 哎，他们有比如说传统的人，他们有一种职业、 嗯、 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一些习俗啊，宗教啊，立法呀、啊，或者这种东西，比如他们有一本犹太人，他们有一本他们属于他们犹太人自己的一本圣经， 嗯， 那他们有一本圣经是通用的嘛，比如说旧约，对吧？还有一本叫做塔木德， 嗯， 啊，塔木德里边就记载了很多犹太的一些经典的故事啊，一些哲理啊，嗯、一些经典的名句啊，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所知道的这个，如果你不学习，即使走万里路，你也只是个邮差、 嗯、 啊，这些话都是出自于塔木德， 说的、 啊、 好悲凉， 好经典， 邮差， 真的， 时间的关系啊， 对， 我们今天先听于心分享到这儿啊、 是， 我觉得以色列还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国家， 对，非常有非常有故事。 有故事，有知识，有内涵，有美景， 是的， 对， 就是 还有美女， 啊、 对 吧？ 还有美食， 反正是九分都给了 九分都给了以色列和耶路撒冷。 对、 嗯， 有生之年希望各位去以色列，去那些老城啊，去看看那里的故事， 嗯、 看看那里的人们哈、啊 嗯。对， 谢谢冰清玉心精彩的分享， 谢谢大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有生之年去趟以色列吧。 好。 嗯שאת באמת צריכה ומאז שאת איתו כל אותו דבר את יושבת ובוכה הרי בסוף היום הוא לא נותן לך שום דבר שאת באמת צריכה ומאז שאת איתו כל אותו דבר את יושבת ובוכה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的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